连雁，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小演员陶阳从5岁时开始学戏，别瞧年龄不大，却唱得有板有眼，是炙手可热的京剧神童，再加上他长得可爱，很受观众欢迎。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小演员陶阳和高峰合说的相声《四大须生》。陶阳出生在江西农村，他自幼对京剧十分着迷，并获得金门十佳京剧小票友称号。2008年5月14号，在北京德云社举办的赈灾义演中，陶阳与相声演员高峰表演了相声《四大须生》，用自己的零花钱为灾区捐款，得到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陶阳高峰表演的相声《四大须生》。 这回我给您表演， 换上我们小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对，您等一会儿吧。 嗯， 各位都看出来了，您看咱这个头，这像哥俩吗？ 哦，那是 爷儿俩呀， 爷儿俩。 哎，对对对， 您太客气，我有这么老吗？ 哎，不，爷儿俩谁大呀？ 谁大？ 我比你大。 你比我大？ 那当然了。 嗯， 这孩子简直是。 今天来的这些观众啊，都爱听相声。 哎，不喜欢相声，人家也不来。 哎，这个相声啊，诙谐幽默， 哎，很滑稽， 好玩， 搞笑啊。 你看我呢？ 啊，您怎么样啊？ 我也喜欢。 哦，您喜欢相声？ 可是我也有自己的爱好啊。 还有其他的爱好？ 有啊。 甭问了，您喜欢看动画片对不对？ 动画片 啊？ 你看吧，我不看。 不喜欢这个？ 不喜欢。 哦，喜欢这个小人书是吧？ 小人书我也不喜欢。 那喜欢奥特曼？ 哦， 对吧？ 奥特曼谁呀？中国的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 这小孩不就喜欢这个吗？ 我不喜欢。 那您呢？ 京剧。 再说一遍。 京剧你知道吗？ 哦，你这个小孩喜欢京剧 啊？ 这不可能。 嗯，怎么不可能？ 喜欢京剧都是大人呐。 大人 哪有这么点小孩喜欢京剧的？ 你看前几天的大赛了吗？ 票友大赛 好几个。 哦，倒是有小孩。 还有我一个。 您参加了？ 我参加了。 这么说您真喜欢京剧 啊？你没看？ 对京剧有研究？ 有啊。 哦， 嗯，你知道京剧的四大须生吗？ 嗨，我也是姐小就爱听戏，四大须生马谭杨西我都听过。 马谭杨西？ 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西孝伯。 哦，你太聪明了， 对吗？其他的行当，其他的这个流派我都知道， 都知道、 啊、你像这老生还有什么高派 啊、 棋派 啊， 这都是代表人物啊。 嗯，那您在这里边随便挑一个，我能给你学出来。 我随便挑一个 啊， 你能学上来？ 能学出来。 这话可太大了 啊， 这话太大了。 嗯、啊， 这么些流派呢 啊， 都能学， 都能学。 这么着吧， 嗯， 今天啊，压压你的火气， 哼， 我挑一个啊，马派。 马派。 马连良先生，不好唱，潇洒飘逸呀、啊。 马连良 能唱吗？ 我想想， 还得回忆回忆。 哦，我能学。 能唱。 能唱。 唱哪出？ 唱哪出 啊？ 让你猜。 还不告诉？ 哎，不告诉。 哦，那你来一回，我猜猜。 来一回啊， 咱听听。 把话筒调调， 听听像不像 啊？此时的不可刀刀花可啊，大花为什么死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住了李左丞，右手才把乱木拉，三人同爬，大亏门关上爬、啊啊啊啊啊 嘿，还真好。 马派 淮河营代表作，对吗？ 看你这身 是这出吗？ 是。 你看咱不外行， 挺聪明的。 这么着啊，我再点一个啊。 再点一个吧。 杨宝森，杨派你能唱吗？ 杨派 跟马派可有区别。 有区别、啊、 对了， 这我没带羊肉。 带羊肉干什么呀？ 唱洋派吗？ 洋派老生。 洋派老生， 对， 跟你学。 哦，也能唱。 能唱。 来，咱听听。 咱听听。 听听。 我来，快去去。 来来来， 咱来一段什么？ 洋派。 洋派。 啊、 嗯，哎，我挑一段。 啊，您来。 文昭关怎么样？ 伍子胥。 好听。 好。 我给你来段。 好戏，好戏。 来啊， 您来。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要苦往我三十天，不得报求父母冤。 还真有味儿， 洋派 唱的不错。 怎么样？ 好好啊， 寸头 啊，对对对， 嗯、 唱的不错。 怎么样？ 嗯，好。 嗯嗯嗯，我还想告诉你一件秘密。 还有秘密 啊？ 什么秘密？ 我这个才唱过 这出戏啊。 哎， 在舞台上。 哎， 哦， 才唱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甭问，太紧张把词儿忘了。 不能。 没忘词儿啊？ 告诉你，我上台的时候啊， 啊， 伍子胥挎什么？ 宝剑呢？ 宝剑是吧？ 对呀、啊， 挎错了。后台人外行啊， 啊， 我上台的时候他给我挎了一把腰刀。 宝剑带成腰刀了 啊？ 那不行啊！ 啊， 他这词儿里头有宝剑呢、啊， 有宝剑。 对呀、 啊，没事儿啊。 怎么办？ 给他改了呀。 哦，您临场发挥 啊？临场发挥、啊， 把词儿给改了。 哎，你听着啊， 您怎么改的？ 我这一上场啊， 来回试试。 哎，对，康起再起，康起，我没到这儿开口，我这么一摸， 嗯、什么？ 圆了。 嗯，改刀了吗？ 那我说烫了吧？不可能。 你没听说过。 完了，我一摸这个把儿、 嗯， 烂烂的，完了， 刀把儿， 完了，怎么办呢？改吧， 改了， 怎么改？ 您说， 啊、你上场临上台口， 嗯， 弦儿一出来， 该唱了， 我唱什么呀？ 就是啊， 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滚油枪。一路的盘的飞机花完了，满意掉了把我剑，哎，火往寒冷也叨叨。 你再唱一遍吧。 我再唱一遍。 哎，对， 你没听见？ 哎， 你耳朵有问题。 怎么改的？ 怎么改的？ 嗯， 我不是跨了一把腰刀吗？ 啊，变成刀了。 哎，我是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滚油枪。 一路地盘的飞花完了卖掉了把握间、 啊、 我还了一口刀， 哎，卖了， 哎， 这脑子还真快啊，不错不错。 那怎么样， 洋派也学上来了？ 洋派学上了。 这么着啊，我再说一个有难度的。 什么难度？ 谭派，谭富英，这共鸣音不好来。 谭派吗？ 不好唱。 嗯，对我来讲小菜一碟。 我，您这话可太大了啊！ 啊， 谭派可不好唱。 谭派 啊， 好唱。 我说谭富英。 谭富英 啊，能学吗？ 谭富英。 对呀。 能行。 能行。 能行。 来， 我来。 谭富英， 我来一段 谭派 代表作， 咱听听。 邓金山， 老黄忠， 哎， 来吧， 大着口， 嗯，好，听像不像啊？ 扛起带起，扛起带起，扛起带空来，空起来，啪！ 嗯， 这一盘的事情来得巧。三军将，大家我让听看到没有？头从而过，斩反贼；二从而过，进斩叛；三从过，到出鞘；四从而过，把兵交。向前国国举流伤，为何咱的面子吃了一刀？三军为。 真像谭富英， 谭派 唱的不错， 怎么样？ 哎，好， 嗯， 这么着啊， 啊， 你看你这一唱把我戏瘾勾上来了，我还想听，还想听， 还想听， 我再说一个啊， 啊， 高派， 高派 不好唱了，比这谭派调门还高，有难度， 确实 有难度，哈，能唱吗？ 我过几年我才能唱， 怎么呢？ 你想想，人家那么高。电视台都装不下 哦，个儿高啊！ 啊， 您等就到这儿吧。不是个儿高， 那是 人家这演员姓高，叫高庆奎。 我叫高庆奎。 对，高派吗？ 我能唱啊。 也能学。 我能学呀。 来一回试试。 我来一回试试。 咱听听高不高？ 长黄袍 啊，调门不矮。 怎么样？ 来吧。 来吧啊。 嗯。 来吧来吧。 什么毛病？ 来了。 来。不，您等会儿，您这念经呢是不是？ 啊， 您大点声，我们听不见呢。 大点声 啊，高点调门啊。 过了一， 这也不行啊，高点调，再高。 古王 还得高啊。 古王 再高点儿。 古王 不行，再来点。 高吧、嗯， 再高， 我高不了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吧。 那你唱吧。 高吧，九彩桃花宫，寒风来生来，好马傲容挂。红在桃花宫， 好，唱的还真有味儿， 憋死我了， 调门太高了、 啊、 这么着啊， 嗯， 这我发现一个规律、 嗯、 您所能学的这个都是北方的流派 啊， 南方的您学不了。 南方？ 对了， 谁呀？ 问问您， 嗯， 麒麟童，周信芳老先生， 哦， 麒派能唱吗？ 麒派， 麒派唱不了。 麒派啊 啊， 凑合吧。 麒派也能唱 啊？ 这么着 啊， 我点你一出。 你点吧。 点你一出、啊、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 代表作就这出了。 不会。 哎，我去，你不会你乐什么？你 啊， 完了吧，吹了半天点一出不会了吧，以后别吹牛知道没有？会唱就说会，不会就说不会，唱不上来多寒碜呢。 我唱不上来，我给你唱出别的。 也是棋派吗？ 也是棋派。 什么戏？ 追韩信，你听过吗？ 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给你唱这个。 我太听过了。 也是代表作。 没错啊。 啊， 没错。 我给你唱唱。 哎，您来吧。 哎，现在唱不了。 怎么了？ 少一角儿啊。 哦，两个人配合。 啊。 我来呀。 是谁？ 我呀。 就你。 啊。 怎么大个子？ 跟个子有什么关系啊？ 你来。 我也从小就爱听戏。 哦。 这出戏我熟着呢。 你来一角色吧。 我来一角色。 啊。 我来一韩信。 韩信。 对对对。 不行。 怎么？ 你来一太监。哎呀。 我来一太监呢。 啊。 我别太监呢。 这就有太监呢，你随便挑一个，就是太监。要不你就演萧何，我不唱了。 啊，不不不，别走，别走，脾气太大了。行行，我来太监。 你就来太监了。 主要为听您。 你还有词儿呢？ 什么词儿？ 便宜了。 什么词儿？ 万岁有旨，宣萧何进殿呢。 哦，这么一句词儿 啊， 交给我了。 交给您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准备开始。 我开始啊。 啊，来。万岁有旨，宣萧何进殿呐。 临门子， 听听像不像啊？ 空雷哐，台雷哐， 能 台不得哐， 多稳的。 我自也去在一本章，本章是天下样。怀王爷身八十将，两路分的兵丁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了好多恩待我把金殿来上。 好， 空气雷空，空气雷空，空气雷空，空，空气雷空雷空，气雷空。扬尘不到见得望， 真有味儿。唱啊！唱啊！ 唱啊！ 唱啊！ 唱不了了！ 怎么了？ 裤腰带断了呀！哎、 去你的！ 听完了小演员的段子，咱们再来听一段老一辈艺术家中马季、于世猷合说的相声《狗熊大象》。大家好，这里是娱乐大转盘，我是主持人红九。咱们来说说马季早期的搭档相声演员于世猷。于世猷是辽宁人，1958年12月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与马季合作上演了大量新节目。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马季、于世猷合说的相声《狗熊大象》。 跟你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你们家有什么事 啊？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啊。 是吗？ 啊、 嗯，什么事？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哦，什么不良的倾向 啊？不知道， 没听说过呀。 严重的教条主义。 是吗？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啊。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6岁。 6岁？ 嗯， 我听这话都新鲜。 怎么了？ 6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 啊，你说说吧。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嗯嗯。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那是他爱看的。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嗯。 晚上我要上班。 哦。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不回家。 嗯。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 嗯。 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嗯。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那你就给他买吧。 不能买啊。 为什么呀？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对了。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接着哄他呀。 嗯。 我说你想吃糖啊。 嗯。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4道题。 啊，你给出4道题。 这4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你给出4道什么题？ 很简单。 嗯，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2道题呢？ 晚上天上有什么？ 第3道题，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第4道题呢？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